在爱恋的时光，竭尽全貌，你因此亢奋一场，不是一句词抵挡。哦，用所有的倔强，非要把事成你要的形状，我羡慕你的坚强。黑市的女人香，证明你不愿去伪装，你的思想和渴望，明天会怎样，是空旷如漫画，还是星空般明亮，是不是靠想象。像爱情的模样，面对巨大的磁场，被告知或是被解放，是你的方向，你去的是什么地方？哦，用所有的倔强，非要把虚无的想象怀成你要的形状。 这首歌的英文版本叫 Clumsy， 也是潇潇自己唱的，跟只能靠想象刚刚我们听的这首中文版一样的收录在了潇潇这张专辑当中。作词人大牌级了，李宗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宗盛2007年9月份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唱的一首相当有感染力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这是容祖儿演唱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容祖儿长得不漂亮，可是她很像一个大明星啊、，Angelina Jolie， 她的大嘴巴。朱莉和布拉德皮特已经修成正果了，长达九年的爱情哦。后来我也在网络上看到了 Peter 写给 Julie 的一封信哦，当中说的得知妻子患乳腺癌很痛苦的时候，他也很痛苦。后来呢，他把所有的赞美、所有的爱都堆砌在自己的妻子面前，突然他发现他的老婆越来越美丽了。所以呢，女人就像一面镜子哦，如果你的男人呢对你好，你真的会把所有的容光焕发全部展现给他。为你写诗，来自吴克群。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他解释，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解释，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是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 希望像古人一样，一生只精于一两件事情，只爱一两个人，心无旁骛，举案齐眉，所有的志向都可以成作品，所有的情绪非诗即画，连称怪呢也用敬语哈、哦。刚听过的作品来自吴克群，为你写诗，我还真的写过耶，给我曾经的男朋友们写过三首诗，好吧，不知道他们现在幸福不幸福。伊能静 你是我的幸福吗？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你是我 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二期一万平米交易区统计招商，采付热线03123877772，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吾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七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吾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不必因此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无论你做什么都觉得你是最好的人，那些是你的亲人朋友；另外一种是你无论做什么都讨厌你的人，那些人是看不惯你的人；还有一种呢，是一会儿敌视一会儿甜蜜的人。我们要珍惜的只有第一种人。 其实我并不想哭，只是眼是什么？